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不明不白谁会呀求苦怜我啊与妹夫的为求相谁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Yeah.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梦过 不住的地道在马大身用，他不要地上我立功，他不曾高啊把风雨弄，他家是儿女的在小场中，他是英雄恨地穷，独自为搅乱之风谁自用，他求必中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费过几多，本娃一求本当也只因结果痴心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粤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Thank you.